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70章，在这一边，阿蒙蒙就同哑巴喺度包扎住，另一边嘅女叔嘅面色就依然好难睇。豆腐问佢有冇大碍啦，女叔就讲：佢喺度喐嘅，你帮我将佢揿住。跟住佢就转身除咗件上衣，喺风雪入边啊打住赤肋。我就睇住佢嘅上半身睇咗阵间，猛然间发现喺佢腰部嘅位置有一个微微凸起嘅一条嘢，好似一条细细咁嘅蚯蚓喺度拱下拱下，喺个皮底下捐嚟捐去，一阵间就躝到咗佢个胸口，一阵间去到个膊头，一阵间喺个背脊，睇起上嚟就真系非常之诡异。豆腐就离阿女叔最近嘅，佢而家瞪大只眼，眨都唔眨咁夹住嗰样嘢，跟住佢一下子伸只手出去，就将佢揿住咗，跟住讲：捉住啦，捉住啦，快啲攞把刀嚟叫佢出嚟。因为呢阵子系喺背脊，所以需要手术。蒙蒙呢仲系习惯用手术刀嘅，所以就冇揾我要把飞刀。佢嘅手法都好利落，顺住嗰一条划出咗一道伤痕，跟住就将嗰样嘢挑咗出嚟。不过佢嘅力度控制呢就冇哑巴咁老道，嗰只嘢挑咗出嚟之后就冇落到火边，而系啱啱咁就跌咗落去我嘅脚边。喺岸上一睇，嗰隻嘢呢就係粉红色，好柔软嘅，好似一条细小嘅蛔虫咁，特别核突。猛咁一睇之下，我后退一步呢，蒙蒙就撇住嘴笑一笑话： 哇，使惊成咁？ 我一听到就有啲嬲啦，呢个女人臭脾气就同我无关，但係咁样唔知轻重，实在係得人憎。嗰样嘢被挑出嚟，即刻就向住湖泊嘅方向去，逢鬼手就企喺我旁边。脚上边呢就着住鞋嘅，於是佢一脚咁抌落去，狠狠再捽咗几下。松开脚之后，嗰样嘢扁扁咁陷咗喺个雪入边，喐都唔喐，八成可能已经死咗。呢样嘢再生能力啊真係太强，我担心佢呢又会死灰复原，咸鱼翻生咁。於是我用我匕首将佢就挑到火堆嗰度烧。咁样做完咗一切之后，大家先重新上路。呢一下十三人嘅队伍就剩返十个啦。我同阿豆腐、女叔、冯鬼手、哑巴、蒙蒙，仲有嗰个扶桑女人吉子、老烟枪、黑泥秋同埋阿胡须佬。我哋而家连夜咁顶住风雪离开咗呢个温泉湖泊嘅范围，係咁行嘅，一直行到差唔多到凌晨十分，大家先逼不得已停咗落嚟。呢阵时就真係又冻又攰。如果讲係前两日嘅行程等人哋觉得好艰难嘅话，咁呢一半晚嘅行程简直就係攞命。因为死咗三个人，所以而家我哋每个人嘅承担嘅装备都要重一啲，再加上有嗰个昏迷唔醒嘅吉子要轮流咁一路孭住，天寒地冻疲累交加，咁样嘅辛苦真係唔使提啦。约莫到凌晨五分左右，我就抹咗下面，将眉毛上边嗰啲咁嘅碎雪呢就抹咗落嚟，两隻脚亦都开始喺度震啦。而家哑巴都冇喺最前边，佢隻脚毕竟仲係划咗个刀口，所以只能够埋头就行喺最后。呢阵时反而呢女叔嘅体力就最好啊，因为佢后背伤，所以孭嘅嘢又唔使太多。我同阿豆腐佢哋呢就攰到好似只雪橇狗咁差唔多。最后豆腐一啰柚蹬落个地上，扯住粗气嘴唇发紫咁讲：哎呀唔得啊，打死都唔走啊。蒙蒙见到豆腐停低，亦都支持唔住啦，亦都一啰柚蹬埋落去，攰到系咁喺度扯住粗气，问阿哑巴讲： 啊，吴先生仲有几耐啊？ 哑巴睇一睇前边好似冇尽头嘅雪域，讲一直走落去嘅话呢，中午就能够行到。呢阵时离中午仲有成七个几钟，而我哋嘅体力已经系唔可以支持到嗰阵时。我諗住提议不如休几个钟再走呢，毕竟琴晚黑都未点真正瞓过， 点知未开口，哑巴就跟住讲，继续前进。豆腐啊，劈一声咁啊，趴喺个地下上边，喘气都喘到有啲虚弱咁，又冇讲嘢。过咗阵间，睇佢个样，可能已经瞓着咗啦。蒙蒙亦都双脚直直咁伸住，对于哑巴话继续前进嘅呢个咁嘅指令，显得佢好为难。但系哑巴似乎就冇改变主意嘅打算，佢个目光从我哋一班人嘅身上边扫过，微微抬一抬下巴，继续冷冷咁讲：唔想走嘅可以留喺呢度休息，装备就唔能够留低。吓，唔能够留低装备，咁咪即系等我哋冻死饿死啫？我暗暗闹一句，逼不得已咁啊拍咗拍豆腐块面，将佢啊拍醒。而家队伍里边就沉重不堪，弯住条腰就继续向前走。喺呢一种状态之下，几乎每一秒钟都系一种折磨，寒冷嘅呼吸，干燥嘅鼻腔，仲有啲疼痛个肺，灌咗圆咁嘅双脚，沉重嘅肩背，压到人都担唔高头。到最后，我同阿豆腐就不得不相互咁样搀扶住，系为咗防止对方跌倒。短短嘅一夜间，眼睛同埋手指都冻到伤晒，两只手就僵硬晒，唔好讲话玩飞刀啊，就系连筷子都攞唔稳。但系每当睇到哑巴仲喺度坚持，我就有一种唔服输嘅劲头。最后，我同阿豆腐就行到咗队伍嘅最前边，蒙蒙同埋胡须佬佢哋都全部落咗去后边。亦都唔知过咗几耐，等到我差唔多要失去意识嘅时候，我听到咗一句天籁咁嘅说话：到啦！唉，谢天谢地，总算到啦！大家都冇去睇呢个千辛万苦先到达嘅目的地究竟系乜嘢样，全部向个雪地里边一扑，真系就系想咁瞓过去噶啦。呢、这个时候，哑巴又讲咗一句好黑人憎嘅话，佢话：扎营，晚黑玉手。而家呢一班人啱啱先放松落嚟，全身啲肌肉就好似劈泥咁。但系呢阵时亦都唔可能直接咁瞓喺雪地入边嘅，唔系就变成雪条噶啦。咁啊，只能够攣起身，草草咁啊，扎咗个营帐，烧热咗只镬，就落嗰啲雪水饮咗落去。成身而家就俾好似一股暖流咁洗过，舒服到不得了。至于周围系乜嘢地界、乜嘢情形，鬼得闲关心佢咩？直接倒头就瞓。呢一种咁嘅极度疲累过后嘅舒服呢，就好似有一种喺度吸鸦片咁嘅感觉，真系不知今夕是何年啊！所以系咁瞓下瞓下，一觉醒嚟，我根本上都唔知东南西北，亦都唔知自己喺咩地方，唔知道自己咩时候瞓着。过咗一阵间，记忆先慢慢苏醒过嚟。喺帐篷外边就透住火光。旁边嘅豆腐呢就瞓得好冧，女叔就唔见咗影啦。透过帐篷我可以睇到两个人影，拉开条链一睇係女叔同埋哑巴。女叔就睇咗我一眼，笑一笑同阿哑巴讲：哎，叻人嚟呢。跟住佢就对我招手讲：哎，陈兄弟，啱啱需要你大显神通啊。呢一阵时又系黑夜，我睇咗一睇手表，系晚黑嘅11点。我哋足足瞓咗10几个钟，疲惫嘅感觉就一扫而光，只系呢啲肌肉呢仲未缓过嚟，仲系有啲发软。我睇住女叔面上嘅笑容，心里边讲：咩大显神通啊？呢个姓女嘅咩意思呢？跟住未等我坐低，女叔就已经企咗起身，指一指北方嘅位置讲：你睇，顺住佢手指嘅方向。我先喺对住大家身处嘅位置呢，先有一个大概嘅认识。虽然而家系晚黑，但系雪地里面啲月光就好明亮嘅，因此呢一个大嘅轮廓就能够睇得出嚟啦。呢阵时我哋所处嘅位置系一个三面都系雪岭嘅地方，而帐篷嘅背面就系北边，系一个馒头形咁嘅雪岭。呢阵时月光就高高咁挂住喺个天上边，冇星， 雪岭凹凸的地方偶然就露出了雪下边尖锐的雪锥，好像一只大刺猬咁。我睇咗一睇，好疑惑咁讲：睇到啦，你哋到底想要我睇咩呢？虽然系有月光，但系月光同埋阳光嘅差别就真系好大噶嘛。喺呢个夜晚黑，心雾啊重，唔通要我睇鬼啊？女叔啊微笑咁讲：我哋而家就系喺呢一条咁嘅大雪沟入边，普真墓就应该喺附近嘅咧。佢系当时嘅一代墓穴大师。他对自己的墓穴选址肯定都会遵循返嗰啲望气嘅原理嘅，所以呢你呀帮忙睇一睇嗰个普真墓会喺边度呢？我听到咁样样就回过神嚟反问：你就是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当初先改变主意？女叔就即时哈哈大笑话我諗多啦。我觉得有啲唔妥喎，我讲：如果是我这个望气发墓的本事不灵强的话，那这个斗是不是斗不成啊？女叔微微一笑说：那就当然不是啦，方法有很多的，既然陈兄弟你在个队伍入边，那我们何不先试一试最简单的一种呢？这阵时哑巴就坐在个火堆旁边闭目养神，其余的人呢都睡晒觉，我就睡了十几个钟就已经不眼瞓了。于是我都懒得同女叔多讲，仔细咁睇咗下周围嘅情形。咁样一睇，我先猛然发现有一个唔妥嘅地方。从呢个地势嚟睇，系坐南向北，三面都系雪岭，系一个好嘅地势嚟嘅。虽然呢唔足以话撞呢度皇后将相，但系撞一个普真咁啊绰绰有余。不过让我意外嘅系，在这个望气发墓的过程当中，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就是在北边的雪岭比左右两边都矮了一橛的。这样矮了一橛是大有玄机，三山合抱就好像一张凳那样，而个死者呢就坐在张凳上边，北山就好像个背脊，在地理上来讲就叫做主脉，应该呢是要比左右两边都要高一点，但是现在反而就矮了一截，虽然说矮得不是很多，但是就好像没了个靠背那样，人如果埋在这里就会蚀了生气，更直白的比喻就相当于一个人坐在一张烂凳上边，如果他向后一挨，这个背脊是矮了一截的，他就扑个四脚朝天。这一个这样样在风水上边是有天渊之别。我不由得惊讶，问阿哑巴：你有冇搞错啊？你确定个普真墓就喺度附近？呢一度系唔适合埋死人噶噃。讲完，我就将其中嘅道理就同佢哋两个讲咗一次。